气温最舒适的一天，只是水汽稍微有点大哈，会感觉体感上是比较湿的。好，话不多说啊，我现在马上就热身，准备出发了。等完成这80分钟的心率一区跑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次训练的体验。朋友们，我已经完成了今天的80分钟的训练，跑完了。最后呢，跑了一共是81分钟，跑了整整的12公里，平均配速呢是6分46。跟上次跑70分钟的心率一区跑的时候配速是完全一样的啊，但是今天我个人感觉是我开始这一系列的训练以来训练的状态跟效率最不好的一天。因为今天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啊，把这个80分钟的一区想的有点简单，因为我今天跑的时候北京刚刚下过一场雨，气温相比于我之前那几次的训练是比较低的，今天的气温大概只有24-25度，之前几次大概都是在27、28、29度这样的，所以我会觉得今天可能会训练的难度会小一些。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刚下过雨之后湿度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是在晚上跑的，甚至我刚才跑的过程当中抬头看远处的亮着灯的高楼的时候啊，这个灯光把周围的水汽照射的啊烟雾缭绕，感觉特别的迷幻，马上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到上海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去上海看东方明珠塔的时候，感觉那一圈灯光在照射着黄浦江蒸腾上来的水汽，也是这种感觉。这种天气是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很少看到的啊，所以也说明了今天外面的相对湿度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也就造成了我大概跑到4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穿的这件衣服就已经完全的湿透了。我今天穿的这件阿迪的跑步的 T 恤，应该说在正常的天气条件之下速干性能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我跑到4公里的时候，这件衣服就已经浑身上下湿得透透的，一点干的地方都没有。当然有我出的汗，更多的也是空气当中的水汽，所以整个从4公里开始就在这件全湿的衣服的包裹之下，我的身体就好像一直处在一个巨大的蒸笼当中，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心率控制的就非常非常的不好。我在跑完之后看我的加速度这款软件上，今天佳明 Frenner 745记录到的我心率的变化，在4公里到7.5公里这期间，我的心率上下窜动的非常厉害，甚至有一度达到了180多。要知道我心率一区的上限也就在不到170，所以一直我在这个时段尝试调整心率，但始终没有调整过来，因为这个整个的天气湿度还有加上整个的装备的条件真的没有办法调整过来。于是大概在7.5公里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因为今天我是选择在晚上出来跑，现在已经确实是比较晚了，而且我选择跑步的这条线路呢相对比较偏僻，人车都很少，所以我就大胆的把上衣给脱掉了，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了，当然脱掉之后，后面心率慢慢的就回归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从我，训练之后回看这个心率的变化图表当中，也可以看到，在7.5公里我脱了衣服之后，确实心率慢慢的就开始的趋于了平静，尤其是在最后2公里的时候都非常的稳定，保持在150到160，这是我一个比较正常的一区的心率的区间，而且这2公里速度也慢慢上来了，中间有一度配速已经落到了7分左右，但最后这2公里随着心率慢慢调整过来，配速又能回升到6分半以内这样一个配速啊，所以今天感觉训练的状态跟效率都非常的不好，但是呢我觉得也是有所收获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也是告诉我未来在选择天气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关注湿度，而不仅仅是关注温度啊。朋友们，咱先聊到这儿，我先去喝口水，喝口水。 我清楚的记得在上一篇的加速日记当中，我特别兴奋的说啊，我现在有一个佳明 Connect 这个软件里的图标，叫高效训练已经变绿了，变成了高效训练，但是就在这一次训练之后呢，它又变黄了，变成了维持训练下降了一个区间，底下的说明呢也变成了缺乏低强度有氧。我今天就是要跑一个低强度有氧，但是 确实心率飘得太厉害了，完全没有达到低强度有氧训练的一个标准。现在看这个黄图标感觉非常的不开心，希望他下一次能够继续的绿回去。同时我也看到这个训练自己感觉状态特别不好，所以呢在佳明 Connect 里边相应的指标也会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的最大摄氧量前几次都是维持在 48， 今天跑完之后呢掉了一格，掉到了 47。 哎，下一次我现在想都不敢想，下一次约了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跑，要了个陪练，然后我们约在了下午的5点钟见面。而且我看了一下，下一天的相对湿度达到了90%以上，晚上5点，31度，90%的湿度，而且还是间歇跑的训练，1.2公里的间歇跑，跑6组，我现在感觉到非常的困扰，头疼，希望能够坚持下来。咱们下一次加速日记再见分晓吧。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节目开始呢还要提醒各位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啊，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继续来聚焦关于奥运会的话题哈。奥运会已经进行了几天啊，金牌的争夺哈也是 没错 如火如荼哈。就在今天啊，一项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传统的优势项目哈，又将集中的展开争夺，在未来的几天都将会在这个大项上产生不少的这个金牌啊。这个项目呢就是体操，今天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体操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同时也是体育比很多体育比赛当中都有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以运动员的名字啊来命名一个动作哈，或者命名体育赛事当中的一个元素哈。首先呢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录音哈来了解一下以运动员名字来命名哈这个风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观看体操比赛时，您是否注意到在解说中常常出现特卡切夫腾跃、托马斯全旋这样的名字呢？那您知道这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吗？其实从60年代开始 FIJ 规定，在国际重要比赛中首先完成的动作成功了之后，会以该运动员的名字来命名这项动作。通常这样的动作都是难度系数比较高的，也是对运动员创造一个新动作进行的表彰。正是因为这种莫大的荣誉，每一个体操运动员都梦想着能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动作。在体操规则中还有一种其实是以地区来命名的，就像是我们通常说的阿拉伯空翻、捷克腾跃等等。体操在奥运会上向来都是中国运动健儿们争金夺银的优势项目，然而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中国的运动健儿也在这一项目上屡创佳绩，甚至有一些以中国人来命名的动作。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国人命名的动作是什么呢？它就是著名的马艳红下。马艳红是1981年的世锦赛获得的命名权。在上世纪70年代，一位前苏联选手把复回绷杠的下法发展成了带空翻形式的，而这一动作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当时还是D组难度。后来马艳红最早的下法是转体180度，这是一个E组的高难下法。他凭借着这个下法以及他首创的马艳红转体，在1979年的世锦赛上夺得了中国体操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直到了1981年，马艳红将这一转体发展成了360度，也就是在那一年的世锦赛上他获得了命名权。 一直到1984年的奥运会之后，马艳红下从此江湖绝迹。根本原因就是高低杠器械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马艳红下是支撑摆时代的产物。那个时候的高低杠之间的距离，运动员不可能像用两个大回环这样的程度来完成高难度空翻下法，只能采用蹬杠、复回等弧形动作来下。马艳红下就是这类下法登峰造极的巅峰之作。进入大摆时代后，这类动作自然便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虽然此类动作从未被禁止，历代的规则上也均有此动作，一直都可以被运动员们使用，但是因为此类技术不再有人使用，所以这项下法也就此江湖失传。 刚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了一下以运动员名字来命名的这些体操动作哈，托马斯拳旋啊，包括马艳红下啊，马艳红下这是咱们中国哈、啊、体操的选手来命名的。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就先说体操这个项目哈、啊，在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其实以咱们中国人命名的这个动作还真是不少哈、啊。首先比较有名的就是李小鹏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看这个奥运比赛的时候。就经常会出现提到这种李小鹏命名的名字，比如李小鹏跳啊，李小鹏挂啊，这两个动作哈、啊、都是难度系数也非常高，也是李小鹏的这个当家绝技哈、啊、可以算是一出这两个动作啊，裁判那打分一看，呱呱呱就都上去了。 是，其实不仅是李小鹏，今天咱们来说体操。体操它是这样，就体操其实体操有其实它是一个大项嘛、 嗯、 其实大项里面又有这个，你比如说有自由体操， 嗯， 有单杠， 嗯 啊，有这个跳马、 嗯、 啊，有鞍马、 嗯、 还有吊环， 嗯， 还有双杠， 嗯 啊，所以在这个体操的大项的比赛当中，有个人项，其实还有团体项， 团体项，嗯， 那你知道其实在每一个单项的这个固定时间的表演当中，其实每一个运动员他需要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个英文当中叫 flow， 嗯， 其实我们解释叫流 流，嗯， 其实这个流也就是说，你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这个自由体操来说、 嗯、 自由体操它是配合音乐的、 嗯、 对吧，那配合音乐这么一个自由体操，你在展示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根据音乐的节奏利用场地的宽度， 嗯， 把你所掌握的技术动作把它非常完美的展示出来。所以在体操当中有一个编舞啊，这个编舞其实就是我们简单把它当成叫做编舞。其实在编舞的过程当中，其实它需要你把你会做的动作连贯的展示出来。 哎，这非常重要啊，不是说我们光去比动作啊，我做一个动作两个动作， 对， 三周跳 这个东西， 第二个四周跳。 所以体操它难在哪儿，或者它有艺术性，叫我们老叫的艺术体操，它就艺术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王论论跟宋阳，我们两个主持人，我俩都会十个动作， 嗯， 这十个我们俩都会啊、 嗯、都会， 但是我们展示出来最后的得分是完全不一样， 嗯，都能做啊，也都做出来了， 都能做出来。但是你就是说，也就是说，其实你难度动作加难度动作再加难度，你三个难度的连在一起， 嗯， 可能之前没有人做过， 嗯， 那你一加一加一，就是三个难度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动作， 嗯，是， 你就是，特别像什么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像打保龄球， 嗯， 保龄球我们知道，你打中一个十个平倒是十分， 嗯。 但如果说你连续打出全中， 嗯， 它会成， 是， 就你的分数是以成的方式往上走的。 哎， 那么在体操的动作当中，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嗯， 在裁判员打分的过程中，也是看你的难度动作的连接是不是连接的特别的完美， 嗯， 是不是连接的特别的流畅，同时有没有新意， 嗯， 那这样呢，就给运动员有很多的发挥的空间， 空间，嗯，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有很多以运动员名字命名的动作， 嗯， 那你说这个动作，那你说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别人不是这么下吗？难道别人就是你两条腿落地，他就是一条腿落地就是那个人的名字？不是， 嗯， 他是由于他之前几个连贯性的动作然后做出的一个动作， 嗯， 这个动作的难度系数就变得非常高， 是，嗯， 于是就把这种难度系数非常高的之前没有人这么连贯来做的动作用他的名字 来进行命名。 嗯，没错。比如说啊，刚刚我们说到李小鹏啊，还有另外呢，也非常有名哈，叫程飞。 程飞、 哎、这也是咱们多年哈啊这个保持巅峰状态的一位体操的名将，他也有自己的一个专属动作叫程飞跳啊。这程飞跳是什么呢？叫毽子后手翻转体180度接。 对， 前直空翻540度。 对，所以 这个接字非常重要。 对，它是两个动作在一起的。我们再说一个莫慧兰，莫慧兰其实之前在比赛当中，这个也非常出名啊。莫慧兰在国际上也非常有名。有一个叫做莫慧兰的叫莫式空翻。 嗯， 那什么叫莫式空翻呢？也就是说在空翻之后，这个下杠的时候抓杠叫背对。高低杠，背对高低杠抓杠，什么你看不见，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一种盲抓，你不知道，就是你不是看到那个杠，然后你是背对它去盲抓，所以这个动作就叫做莫式空翻，但自莫慧兰之后，后来就是，大家也没觉得这个动作太过于危险，因为你看不到杠嘛，后来就没有人再做这个动作，这个莫式空翻也就从莫慧兰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做这个动作。 所以啊，从刚刚我说这些动作上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体操这项运动它有意思，也有意思在这儿，就是它是不断的具有创新性的这样一项运动啊。比如说你说这个动作啊，和这个动作哈、啊、本来两个动作没有人想到说它能放在连着一块儿做，哎，但是你想出来了，而且这个难度系数也在，更重要的是符合刚才说这个叫 flow 啊，我做出来也感觉是行云流水，并不是说很违和哈、啊、我为了去加难度，我把两个这个完全这个整个的气质不一样的动作我把它连在一块儿做，它也是符合一个整体的人的一个审美，做上去非常舒服，又觉得哇这个两个动作做出来非常的漂亮，而且难度很高，这样技术就上来。所以体操其实在为什么很多的运动员的名字来命名，就是因为为了鼓励啊，刚刚这个录音当中介绍也说了，为了鼓励大家这种对于动作的创新啊，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体操选手，他们能创新出属于自己的非常独特的这样的动作。 对，那其实我们国家在体操这个项目上还是算是传统的优势，这个强势国吧，也具有一定的优势性。但是这几年，就是当然我们这个辉煌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数到这几个名字吧，尤其是在这个李宁，李宁呢那会儿就是全能王 、 全能王几乎就囊括所有项目的那个金牌，后边也有一些这样李小双，当时李小双李大双嘛，对不对，都是这个哥俩，曾经那一段时间确实很辉煌，现在也这个辉煌的传统也在进行传承，我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的一种方法和体系，传统的强国原来就是中国，然后俄罗斯 就是传统强国，美国， 后来美国也算是这个强势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国家， 是， 你知道跟体操特别像，既然咱们来说这个奥运会跟体操特别像的一个，也是裁判员打分，同时有一些自创动作的，就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当中的花滑， 花样滑冰， 花样滑冰其实也是一个它非常具有艺术性的，同时它的编舞以及你的动作你完全可以自创，但是人类有一个极限啊，你比如说这个空中旋转 几周跳， 几周跳三周半，基本上就是到头了，你说这个人还能转到什么时候，你能转到四周，他那个就是你身体和脚踝你是别不过来的，他可能有一个人类的极限在那个地方，但是你做到了三周跳或者三周半，你往那个方向想，你接下来能不能再接一个2周， 没错， 再接一周，就是他就会把你的动作又变成一个我们叫做运动流，一个 flow， 他就会裁判员打分就会 double， 就是乘二再给你往上加。 是，所以啊，在这些这个运动当中哈，也都是体现出我们一代一代运动员，第一是他们的创新性，第二呢是不断的勇于的去挑战自我哈，挑战前人啊，这样一个更高更快更强哈，今年又有新的更团结啊，这样的奥林匹克精神。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观赏体操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也不妨多去关注一下啊，运动员们这种行云流水的动作，他们如何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哈衔接在一起，从而组合出独属于自己的这一个有自己名字命名的哈这样的一个技术动作。好，那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啊聊体操哈，先聊到这儿哈，咱们稍事休息，在接下来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体育运动有关的那些事儿，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要来分享的是一项今年奥运会哈新入场的项目，第一次被纳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当中哈。这个项目呢就是空手道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空手道运动员的故事哈。通过他的故事啊，相信我们也能够更了解哈这一项新的奥运项目。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也是咱们国内的一位空手道的高手哈。2017年的全运会空手道比赛的冠军崔宇哈。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欢迎崔宇哈。崔宇好啊，先来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崔宇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来我们这个节目里做客了哈，当时是聊如何接触这个空手道，他的一些经历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了一下。其实崔宇是作为一个叫业余选手哈，从小只是由于自己的一个爱好、兴趣爱好，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空手道，然后一直以业余选手身份在练习，然后也是在2017年全运会比赛之前哈，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参加了一次全国锦标赛，然后获得了业余组别的冠军，然后经过了一系列的选拔，站到了这个全运会的赛场上，然后拿到了全运会比赛的冠军。那真正站到赛场比赛那一刻紧张吗？ 也紧张，就是赛场在比赛的这个上场的时候有一些紧张，但是这个过程里边什么备战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什么感觉。 你这个心态我觉得真的非常好，有很多的我觉得很多的职业运动员，高水平的职业运动员我觉得都很难做到像你这样的心态。 就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个比赛就是突如其来的这么一件事儿，然后一切就都顺其自然了，就没有太多的准备。如果你现在再告诉我明年有一个大的比赛要怎么怎么样之后，那可能我心态就不会像当年至少那么平静吧。 就是当时还是有点猝不及防那感觉，可能还没太反应过来这比赛已经打完了。 对，特别的快的，因为当时这个国内的专业的选手大多数都是练足手的，行这个项目几乎是没有人练，就是各个体院业余这样去练的，所以他们的水平，因为我在打全运会之前，我前两年就频繁的去日本这样学习，就见过很多高水平的，不是业余选手，就在馆里面见到一些练习者就很高水平的。但是再回来看，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重视这个项目，大家也没有什么准备，所以所谓的职业运动员也都是很普通的水平，在现在看来， 就是其实他们是专攻足手的， 对， 只不过是碰到比赛，然后来参 加一下这个组，大家都没有准备 啊， 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拿这个冠军也是就天时地利人和吧，各方面都赶上了，然后大家也都没有准备。今年再看的话，我们那届全运会完了之后，这个项目大家觉得 OK 是有发展的，好多人大量的去练一些传统武术的呀，或者一些这个有运动基础的到专业队来练行，然后他们也去日本学习，这样现在再一看国内的整体的行的水平已经很高了。 你还是挺谦虚的哈。 不是很谦虚，这个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吗？ 你觉得全运会拿到这个冠军之后对你的生活有特别大的改变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教练就是给我建议说你可以去试试更多的比赛，然后等于我就拿到成绩之后，同年的那个年底就去美国了，想一边训练然后尝试一下去打一打比赛，但是也没有说就是决定一条路走到底了，我从此之后就要走这些路线了，也没有。 没有想过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是吗？ 没有过。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我的这个感觉里边就没有所谓的职业这个词，就是我要一直做这件事儿，然后只做这件事儿，我就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 就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还是把它只是当做自己爱好当中的一个啊，或者说一直做的 一件事而已。对，就是我现在 而已， 我现在工作就是都是围绕空手道的，在做道馆，在教课，然后比赛就是我工作的里边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是这么一个关系。 就不想把自己全部的东西都放在比赛上。 对。 但是在全运会之后肯定也是接触了更多的这种专业的训练哈，你觉得这方面对你的心态有变化吗？ 心态上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以至于对我今天的教学啊都有影响。 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空手道是被纳入到了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有没有想过说有机会能够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来挑战一下？ 全运会之后是有想过的，然后也做了这个一些积分赛的尝试，但是后期确实发现起步太晚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改了规则，就是你之前要有积分排名在好像是前100的人，你才能去打那个更大的那个积分赛去拿那个分值，但是你要去拿那个前100的分值，我是从零开始嘛，之前那些选手已经打过好多年了他们的积分，你要去赶超的话很难，除非你每一场都能拿奖牌，那个太难了，所以尝试了几次之后，我就把它慢慢的就放弃掉了，而且一些大的这个可以拿大分值比赛的项目也没有办法去参加，它的选拔机制比较特殊，所以慢慢后来重心就转移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想过的哈， 刚开始想过，而且去打过几次，打过几次， 但是后来发现前面欠的账太多，因为毕竟起步太晚了， 对，起步太晚了， 遗憾吗？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要早知道有这么个机会，我如果之前那些比赛我就能去参加，把积分也攒一攒的话，可能后面追起来还有希望。 那倒没有，其实我一直都对自己的这个了解就挺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概什么水平啊，能接受什么样程度的训练，像那些选手之前虽然他们打积分赛比较早，但是人家也做了很好的准备，包括现在每天的训练量也很大，就是现在你再让我去想，可能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就我不会下这么苦的功夫这样去训练，就是他的乐趣就没有了，机械性的每天就重复这些东西，因为你要竞技比赛嘛，你不可能像以前似的，哦，看这个东西很好，这个空手道的这个道馆很好，我去这边学习一下，明天去，就是每天都有，虽然都是空手道，但接触很多新鲜的东西， 对， 竞技比赛的时候比较枯燥，打的那些型就是那几个，就比较有难度的，然后也不会再去学新的东西，就重复，后来慢慢就大概知道这也不是我想要的，这个状态我也做不来这件事儿，就慢慢就放下了， 就还是不想这些东西把自己这个爱好给毁了， 对，但是也会去比赛，是适当的时候给自己压力，要训练，要有备战那种感觉，要有上场的那种感觉，这个很重要，但至于能拿到什么成绩，行这个项目不是一个短期突破就能有奇迹的，或者说场上就有奇迹的这么一个项目，它一定是长期的准备，而且你在上场之前你就已经对胜负就不会有太大的悬念了， 就是该是一个让 什么水平，对，所以谁会拿奖牌，这个热身的时候你看一下热身场，你大概心里就有数了，那个最好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他平时训练是什么状态的，每天生活作息时间其实我们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下不了这个苦功夫，那你拿不了奖牌也很正常，所以那时候我就大概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对，比如说有机会去参加奥运会或者更高一级别的像这个亚运会啊这种洲际的比赛，当时自己也没有有特别大的期待是吧？ 全运会之后有，是因为我在全运之前都没有下过苦功夫，可能这个短期的备战对于我来说能熬得过去，然后就有这方面憧憬了，但是实际上你走出国内这个平台，你看到外面的之后，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现在这个项目如果放在国际上来看的话，它比较强的国家都有哪些？ 行这个项目比较强的话还是日本，整体水平，他现在男子的话是世锦赛冠军，应该是4届了连续的，相当于8年这样的，女子也拿过很多届了，而且她的整体水平非常高，每一个选手，然后甚至包括他们的全少，就是小学生的比赛，水平都非常的高，这样， 另外你刚刚说你还专门去美国进行了训练是吗？是因为那边的空手道的这个水平也很不错是吗？ 主要的原因是全运会结束之后，我的教练就当时北京队任职的那个外教，他回到美国去任教了，任国家队教练了，我就跟他过去了，一个是想继续这个保持跟他的训练，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想学一点东西，换一换生活环境，都有各种原因， 那段算是下苦功了哈， 那段是下了一些苦功夫， 下苦功之后心态有变化吗？你刚刚说参加全运会的时候其实之前没有下过苦功夫，所以一直到全运会比赛的时候其实心态也放得比较开哈，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其实没付出那么多也无所谓，真正下苦功之后再去参加比赛，心态你觉得有变化吗？ 有变化，我下过苦功夫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我记得是在西班牙的比赛，然后那个场的当时的那个我第一场的那个对手是现任的世锦赛冠军，就是200多个人参加比赛，然后也很巧抽到这个签儿啊， 但是我觉得当时是挺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你可能你平时根本就不会碰到这么好的对手。 嗯， 那场比赛完了之后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嗯， 但是当时他没有进决赛， 嗯， 他差一场没有进决赛，所以就没给我带到复活。 哦， 就是这么一个，但是也没有觉得这个随随便便碰到一个对手就输了，那场还好。然后大概隔了两三个月，可能有一场去智利的比赛吧，我记不太清楚了。 嗯， 那个时候输的几场比赛都是大概3-2，都是这样，4-1，就是有旗子。那时候还是举旗帜的，还不是打分制的。 嗯， 那个时候心态就有点崩了，就是尤其是这种3-2或者4-1的比赛，就是有裁判会认为你好一些的， 嗯， 但是你没有赢，这个时候， 嗯， 心态确实崩了，也跟自己那时候付出很多有关系。 嗯，就是说当自己没有下苦功没有付出那么多的时候， 对 对，结果是很看得开的， 看得开的一路赢。 嗯， 就没有也下功夫了，但绝对不是那种特别苦的每天早起啊， 嗯， 训练然后一天练好几次的那种。 嗯嗯，反而真正有这种全身心的付出之后， 对，想做这件事儿了，然后发现哎，他没有那么顺利了。 嗯，然后对结果可能也就自然而然的会更关注一些。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哈，比赛前后其实心理上也都会背上一定的包袱啊。 对， 嗯，这也是竞技体育哈，其实每一个运动员他都要面对的这些问题，因为其实每一个运动员真正能让我们在这个电视上能看到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了，肯定都是在这里边下苦功的，所以他们面对每场比赛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哈。嗯， 是的。 嗯，所以你当时是错过了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公布了他的比赛的项目，我们注意到其实有几个新项目是入围了哈，包括霹雳舞啊，包括冲浪啊，但是空手道啊在经历了东京奥运会被纳入之后，然后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又消失了。我不知道你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其实当时看到这个消息是比较震惊的。 嗯， 因为我们所有人， 就你觉得应该还在是吧， 所有人都会认为他肯定还在，因为空手道是， 嗯， 就是我们现在说日本人把他推进奥运会的也好， 嗯， 但实际被称为空手道王国的是法国，是按照练习人数来算， 嗯， 按他世锦赛拿这个组手啊团体组手的奖牌数量这样算，他算是空手道的王国。所以我们压根儿都没有想过就是法国会把空手道给否定了，就特别的意外，当时所有人都很意外。 嗯，所以在未来哈，这个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不会出现空手道的比赛，也势必会对这项目在国内的发展会有一些影响吧。 嗯，肯定会。 嗯， 尤其是中国这种竞技体育体制的这种项目， 嗯， 可能就会像摔跤一样。 嗯 嗯，有的时候他进了奥运会了 ，OK， 这个项目有人，可能下一届又拿出来了，就是反复这样的， 嗯， 像摔跤是其中之一，空手道可能也会。 嗯， 因为每年的制度都在变嘛， 嗯， 所以也不太清楚它将来的前景会怎么样啊，就是对运动员的影响前景会怎么样。对于我们道馆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学就是热爱这个去的， 嗯， 并不会因为它是空手道项目我就练，它不是我们就不练，但是运动员还是肯定会比较在乎这个运动成绩嘛。 对，如果是没有奥运会这样一个比赛平台的话，那么肯定运动员他的职业的生涯，他未来的 会受影响， 职业走向都会受影响啊。嗯，所以这个我们要是看得出来一个项目是否入奥哈，啊，其实对这个体育项目本身它能产生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那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想过说未来有机会能够去参加一些更高级别的国际的比赛，因为我不知道空手道这个项目它可能也有一个运动员的一个黄金年龄期哈， 嗯， 这个期限大概是一个什么范围。 空手道运动员相对来说寿命还是很长的。 嗯， 如果行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大年纪的冠军是40岁， 40岁，哦， 对，佐久本老师。 嗯， 然后他39岁才出来打比赛。 嗯， 40岁拿世锦赛冠军。 嗯， 这样。 嗯， 拿了，而且好像连续3届这样， 哦， 就是他退役年龄还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相对来说寿命还是比较长的一个运动。 嗯， 我没有退役的这个打算，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就完全不打比赛了，这个以后也不会有。 嗯， 所以就是有 比 赛就 会 去参加。对， 嗯嗯， 无论是这个平台高一些的或者低一些的，只要是允许时间允许的话，就是还是要参加，让自己长期保持一个状态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那会不会比如说对某一项比赛或者某一项成绩有现在有一些自己的期待呢？ 嗯，对于自己的表现啊，就是我想做出什么样子是有要求的。 嗯， 但是至于这个成绩的话，没有某一个要求，说我一定要拿金牌啊，我一定会怎么样的。 嗯嗯， 心态还是一直从一而终啊，保持得非常好，一直从小时候练的时候 就这样。你每一次去比赛的时候你一定是希望拿金牌的，这个是不变的， 是 但是没有说如果我拿不到我就怎么样了，这个从来没有过。我拿不到我就再也不学了，再也不练了，这个从来没有过。 就是这个心态还是能保持得很稳定的哈，不管比赛的胜负是多少。 对， 另外崔宇其实现在在自己做道馆哈，做道馆这个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现在是在我教练的道馆里边教课。我们现在北京有三个，之前是只有一个，就是我开始学的那个道馆，也不是一个，也是有两三个。最早我是在王府井那边开始学的，然后搬到新街口，就是我们的那个老馆。99年开始的，98年底99年开始的，已经20多年了。 哦， 这样，所以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道馆。 所以你教别人跟自己练，感觉区别大吗？你教别人的时候，对自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收获吗？ 有。最早我教课的时候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就开始参加大比赛之前，我就开始当助教。当教练了，那个时候就是教课只是把我之前学过的一些东西重复性的再教给下一代，就是我当时怎么学的，然后再往下教，这样。但是你参加过比赛之后，你的教学的点和方式方法就会发生变化了，然后再去学好的这个教练，看他们上课，看他们带队的这个方法之后，你又会再学到新的东西，把课教得更好，就这么一个递进的关系。所以我说比赛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节目之前啊还做过一期关于跆拳道的节目哈，当时我们也聊，就是现在学跆拳道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多，很多的家长都愿意把小朋友送去练跆拳道。我不知道空手道现在去管理练习的人群是小朋友偏多一些呢，还是成人偏多一些？ 也是小朋友偏多一些。 也是小朋友偏多。 在我学的时候，06年的时候，大学生多一些，然后其次高中生啊，像我初二都已经是小的了，在班上应该算是很小的。再往后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过渡到都是初中生高中生了，管理边那个时候我已经考完黑带了，就是当助教的时候，等到我当教练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小学生了。再到现在的话都已经，我们的幼儿班已经是3岁，最小的3岁4个月，3岁3、4个月开始来学的。所以就越来越小。 为什么很多家长，其实那个做跆拳道那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家长喜欢把小朋友送来练这样的运动，你觉得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你跟这些小朋友也有接触，跟家长可能也会有交流。 他们在给孩子送来的时候的这个期望值没有很高，只是想学一些这个体育项目，然后通过这个锻炼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尤其是这个疫情之后，好多家长是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校园暴力，希望学一个武术类相关的这个项目， 保护自己 ，这两个点是最多的。但是你像给孩子送去，我们要学到什么什么水平，我们要打什么比赛，这样的其实很少。 其实你刚才说幼儿班哈，有3、4岁大这么小的小朋友，你觉得真正能教给他们的肯定不是一些技巧上的东西了，可能技巧上让他们现在领会起来也比较的困难，你觉得他们更多能在这个运动当中收获什么？ 是这样，我们在最小的这个班课程安排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是集中他们的协调性训练啊，然后一些趣味性的训练，把他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达到锻炼的效果。后半节课然后通过各种不同的这个方式或者教具的利用，让他掌握这个技术。但是更重要的是教他这个进道场的行礼，这些一起读道场训，通过这种礼节来把他这个从小的这种习武的那种精神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懂礼貌，有这个尊重别人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比他要学什么技术其实更重要。 就是在运动当中能够逐渐从小能够培养起他一个完善的人格。 对，我们管的这个在教学目标上是把这一项看的是最重要的。 所以小朋友到这儿虽然学不到太多的这个技巧方面的东西，但是从小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哈，每回上课都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未来成长的路上，我相信可能这个拥有的这种好的品质啊，可能就会稍微的多一些了。 对，一开始教学都是这样设计的嘛。但是现在慢慢也是把他们的技术往上推动，这也跟我这两年的在国外的这个学习有关系。之前我自己本能的是认为，就是4岁左右的孩子，3岁多他是学不了这些技术的东西的。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是可以学到的，只不过方法上面要去变化一些，不能再像教成年人一样，告诉他你怎么握拳怎么打怎么发力，这种 沟通方式他是听不懂的，就是用他们能听懂的话去教他们， 嗯，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嗯， 也是我们区别于别的这个体适能的机构的重要的一个区分的方向， 嗯， 不是单纯的蹦蹦跳跳活动身体， 嗯， 还是要有技术的东西在里面， 嗯，说如何跟他们去沟通啊，跟小朋友的沟通方式 他们能听懂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这样， 嗯，你现在一直哈还在做关于跆拳道的这些事情哈，包括你也说一直也没有退役的打算哈，比赛如果有可能的话肯定还会去参加，包括现在这个日常的工作还是围绕这个空手道展开的，现在有没有想过说这个空手道已经会成为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说这一辈子之后的一个主要的事业了，现在有这么想过吗？ 我从好多年前就已经确定这是我这辈子主要的事业了， 但只不过是成为职业运动员可能不是一个主要的方向， 对，它是这个，就是我在选择空手道是我所有的今后的主要的职业之一， 嗯， 里边带出来的分支项目而不是主线， 嗯嗯， 这样， 嗯，就是打比赛哈，取得成绩只是一个分支哈， 对， 但是只要是做空手道相关的事情， 对，支线任务不是主线任务。 那其实我觉得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可以再绕回到我们上一期节目，也就是跟翠雨刚开始聊的时候的那个问题了。我记得刚开始跟你聊的时候就问啊，当时有没有说练完几次之后啊，最开始小的时候14岁左右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空手道，说接触几次有没有特别喜欢，然后翠雨说其实也没有特别喜欢，只不过是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做的事儿，就顺理成章这么一直做下来了。包括啊，我们这两期节目一直在聊，包括后边参加比赛又拿了全运会的冠军，然后出国集训参加了很多这种国际高水平的比赛，都是感觉是顺理成章这么一步一步的推动下来的。如果现在再回到现在哈，让你回首去看，或者说你再往未来去看一看的话，你觉得你对空手道这种感情应该怎么来形容呢？现在还是说跟最开始一样吗？就是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顺理成章在做的一个事儿，或者说为什么就能把它作为一个你未来主要的一个事业的方向定下来的？ 没有一个准确的就是想法 能表述出来的东西， 对，表述出来就是顺其自然的这么一件事儿，没有刻意的去想我要怎么做，或者就是这件事儿就是应该存在的， 嗯，很简单哈， 对， 应该存在， 它就是应该存在的，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说， 对，没有， 很 没有说为什么他就是你要怎么着，就没有为什么，它就是应该存在的， 嗯，哎呀，我发现崔宇真的是在这个心态方面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很平静啊，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些这个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他们所应该拥有的这种素质哈，尤其是在比赛场上，这种冷静和淡定哈，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其实东岳翠的故事，我相信可能大家对空手道这个项目哈，收听完我们这两期节目也会有更多的了解哈，包括对翠宇个人的这个人物啊，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哈，可能也都会对大家有所收获的。也非常感谢翠宇哈，这两天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你和空手道这么精彩的故事哈，再次感谢翠宇的做客还有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获得冠军的喜悦和能为国家争光的荣誉感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珍惜为国参赛的机会。备战北京冬奥会，我们一起加油，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 以汉字东为邻，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比赛开始，哎，有抢跑。 多米尼加队抢跑，四名队员直接被罚下场，紧张的气氛蔓延开来。北京时间2016年8月18号，里约奥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预赛，中国队由汤新强、谢震业、苏炳添、张培萌组成。小将汤新强代替受伤的莫有雪，第一次站在奥运赛场，他跑第一棒，又有人抢跑，老将张培萌也不禁紧张起来。 比赛开始，启动反应让汤新强稍微有点慢，但是没有关系。交接棒，好的， 好的。 谢震业的状态没有问题，谢震业加速，二三棒交接，苏炳添弯道加速，圆圆弯刀控住节奏，随后是张培萌， 张培萌 加速抡起来，跟住美国队，跟住加拿大队，中国队拼到小组第二，好的， 好的， 漂亮，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37秒82， 37秒82。 中国的四位飞人创造了新的速度，男子4x100米项目，中国队首次进入奥运前八，跑进决赛。 排除杂念，轻枪跑，穿响人走。 苏炳添接的也还不错，这个成绩跑下来还是比较意外的。对，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绝对实力，肯定预赛就得当决赛比了。 兴奋之余，苏炳添直言，希望日本队也能闯进决赛，两支亚洲劲旅一决高下。 我希望他们能够进决赛的话，在同场竞争把他们打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日本队在接下来第二组的比赛中改写了中国队刚刚创下的亚洲纪录。两天之后，汤新强、谢震业、苏炳添、张培萌来不及多想，就已经站上了决赛的第六道。 中国队2015年世锦赛的第二名，第五道也是整个阵容非常的年轻，今年进步非常快，而且在预赛当中跑到预赛第二名的日本队。 旁边还有美国、牙买加、加拿大、巴西等世界传统劲旅。这是一个陌生的竞技舞台。 比赛开始，汤新强启动反应不错，现在跟住在外头的加拿大队，汤新强稍微被打开，不要着急，一二棒衔接， 衔接， 谢震业接好棒，谢震业把自己的速度能力完全的体现出来，看看苏炳添，苏炳添弯道技术，全力加速，日本队现在也赶了上来，看看最后的交接棒，大家非常的接近，博尔特交接棒。博尔特全力加速，博尔特向着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九枚奥运金牌开始冲击，日本队第二位，美国队第三位。 中国队拼尽全力获得第四，日本队再次刷新亚洲纪录，收获银牌。 我今天已经是尽全力了，就算后边有老虎追我，也不能再快了。 对，到时候跟日本应该是差不多了，就旁边有个黄澄澄的，然后怎么样也不能给他追过吧，然后就拼命的跑了。 能跟中国队这种历史性的组合配合在一起的话，非常的荣幸。这次奥运会算是圆满结束了，因为今天刚好也是元月。 觉得这个奥运会前八来之不易，我觉得跑下来没有犯任何错误。 虽然没能站上领奖台，但4x100米接力项目的历史性突破，也在中国田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9年10月6号，多哈田径世锦赛，在主力谢震业受伤缺阵的情况下，苏炳添领衔的中国队最终名列第六，锁定东京奥运会门票。中日争锋，东京再战。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

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最近北京雨水频繁，不少水库会进行泄洪，提醒您不要到河道的附近去游玩。另外，山区的土壤已经饱和，一定要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防意外发生。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阴有阵雨，偏南风2-3级，气温在28度到27度。前期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非常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啊，北京地区受降雨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8度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天气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